忙，有些事情还没有来得及把它做好，甚至是做完满。而在今天听完这首杨宗纬的《时间神偷》之后，我想借着这样的音乐安慰那些感慨时间匆忙的朋友。时间是最好的良药，能够让生活当中的那些疼痛不再疼痛，能让那些放不下的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得以放下，能够把那些你想不通看不透的东西认清。当过去的那些刻骨铭心变得无关痛痒，那些以为永远留在生命里的人念念不忘之间早已经会被遗忘。没有什么能够敌得过时光，那些曾经让你难过不已的事情，总会有一天你会笑着把它说出来。想要在这时间继续透个私心，来听李治廷的《岁月轻狂》。 雪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梦一般的遐想，从前的你我，手一挥就再见，嘴一翘就笑，脚一动就踏前，从前的少年。啊，漫天的回响，放眼看岁月轻狂。啊啊啊，岁月风的日子流洒奔放，细雨飘飘心晴朗，云上去云上开，云上走一趟，青春的黑夜跳灯流浪，青春的爱情不会忘，不会想，不会答，不会，不会梦，反正也不回头。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 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继续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陶晶莹，《我知道我不够漂亮》。 任日月光坠落的笑来自生活，有人问没人问，我的心流过感动，有回头爱不留恋，来烦轻松。看下离人群中，别以为寂寞就不浓，爱在身上转的又多，雨在心上来的又走，心情忽明忽暗，心跳忽光忽慢，爱情坚持绝不伪装。 就是桃子如此大声地唱出了她不够漂亮的现实，让人觉得她活得真的好率性。其实当下女孩也不必太过在意自己的五官长成什么样，其实想让自己漂亮现在方法很多，最为简单的方法就是学会化妆，最为自欺欺人的方法就是学会自拍，那最勇敢的做法莫过于在自己的脸上动刀子，直接去做整形手术。其实王平认为漂不漂亮真的没所谓，我总是觉得一个女孩能够对任何事情都有一个不急不躁平淡的态度和一颗耐得住寂寞的心，本身就是一种极具吸引力气质和一种骨子里的力量。所以我觉得只要认真做自己，活出自己的风格才是最漂亮的。送上这首歌曲，韩宝仪，你潇洒我漂亮。 女人爱潇洒，男人爱漂亮，不知底不觉底就迷上你。我说你潇洒，你说我漂亮，谈恋爱说情话的甜蜜。 人爱，潇洒男人爱，漂亮潇洒漂亮才是得宝。 这是来自于韩宝仪所演唱的你潇洒我漂亮。我们继续回来听歌，这是来自于小柯所演唱的漂亮眼睛。 风一停在我的窗外，飘落满地的旧思绪，把情话唱给女人听，有了酒和眼泪才能醉。真无飘要心碎云雨，四处飘荡的老歌手，不老的爱情谁相信，传说中的痴情人还在。漂亮眼睛，当我已醉了你还在不在。在我的窗外，飘落满地的旧思绪，把情话唱给女人听，女巴的飘荡的老歌手，古老的爱情谁相信，喝吧的味泪吧的味。漂亮眼睛，当我不醉了你还在不在，在不在。漂亮眼睛， 好天气去散步，阴雨天看书写字，然后等待每一个新的一天的开始，在下一个20岁来临之前做一个幸福的凡人，热情不减，好奇不灭。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每晚0点，王平与你一起聆听生活之美。

夜夜一起时针握正如今你有导有演的这场戏爱情剧本百转又千回编起伤心你的台词一句句扣我神魂恍惚中我为你流下这段自己全陷入你要的角色里 陈洁仪所演唱的一首老歌叫做《入戏太深》而王平借着今天《入戏太深》这首歌曲想要提醒各位你一定要搞清楚自己人生的剧本它不是你父母的续集也不是你子女的前传更不是你朋友的外篇对待生命你不妨大胆冒险一点因为好歹你终将会失去它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外一个名字生命中最难的阶段不是没有人懂你而是你不懂你自己想要在这时间送上童安格的一首老歌游戏人间 我停留在繁华人间多少梦最后沉寂了你将会歇脚在何方去等待心中的渴望，笑看人生。

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心，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 来自于逃跑计划乐队在2011年所发行的首张专辑《世界》当中的一支歌曲，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同时也是当年的微电影《摘星的你》的主题曲。而我相信会有很多年轻的朋友知道这首歌，多半是因为张杰的翻唱。在当年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这支乐队的主唱毛川，他心里觉得世界上是没有真正的坦诚的，而事实本身在于你是否愿意主观的去相信。比如说，你如果爱一个人，有时候你哪怕知道对方在说谎，可是回过头，你还是会选择去相信他。而这样的一个观点，在当时就被毛川写进了这首歌，于是便有了这样的歌词：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抱你。而这样的歌词，我也相信唱进了很多朋友的耳朵和心里。在这个时间偷一个私心，继续要跟你一起分享这支乐队的一万次悲伤。 哦、oh, honey， 我脑海里全都是你，无法抗拒的心悸，难以呼吸。Tonight， 是否又要错过一个夜晚？是否还要掩饰最后的期待？ Oh, tonight， 一万次悲伤依然会有你，我一直在。 爱上 来自于逃跑计划乐队所演唱的一万次悲伤。生活总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所以不必考虑那么多，我们把当下过好，那才是最最重要的事情。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同样是逃跑计划乐队所演唱的《阳光照进回忆里》。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太阳下我睁开眼，依然模糊一点，抬头仰望这一点，彩虹没有出现。飞越如麻过我的泥沼，我继续奔跑，忽然飘过往事的味道，又将我缠绕。但愿总有